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欢迎收听 NCUT Radio， 又到了我们的访谈节目。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学校棒球队教练江仲豪，江教练。那么江教练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各位大家好，我是江仲豪。 然后呢，我之前在百度上了解到江教练是一名台湾的棒球员，曾经担任兄弟象总教练，2005年获得94年青棒锦标赛教练奖，感觉是非常的厉害了。那江教练本人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与棒球的故事呢？ 我接触棒球到现在已经50年了，所以等于是一辈子都跟着这个棒球在玩，所以 时间真的非常长了。 是的，所以从小学就开始打棒球，然后初中高中也代表台湾去打世界冠军，然后成人棒球，然后后来就加入职业棒球，就是这是我的经历。是， 看来棒球与您真的是还非常的有缘分呢。 是，这个人家说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其实也蛮好的，不用换来换去，这就是我的命。 对啊，非常的专一。那么江教练是在棒球事业里面从事了50年，那么您当初是怎么接触到棒球这个东西的呢？ 这个我记忆还是蛮新的，这50年前啊，就是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那个学校刚好有一个就是有棒球队，他有棒球队，我就觉得蛮好玩的，自己又花了钱，而且还自己存的钱，然后就是去买一个手套，然后就跟同学就在旁边就在那边接球传球，结果教练看到我就说，哎，这个可以，这个好像有这个棒球的天分，而且我又刚好是左撇子，所以这个教练就特别的喜欢我。然后那时候家里环境也不是那么好，在那个年代，那后来每次回去的时候，我的衣服都是脏兮兮的，那就是有邻居就是去跟我妈讲说，哎，你 们家小孩子在打棒球，然后就结果后来我妈就说，我那么累，每天还要帮你洗衣服洗得那么脏，你不要去打了。然后我就没有去了。结果学校就好几个老师跟家长会长就到我们家里来跟我妈说服，说你儿子打球有天分，应该让他继续打下去，就这样子。 哇，那这个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慧眼识珠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伯乐。那么教练也是从小就是一名天赋型选手，然后最后能够将自己的爱好发展成自己一辈子为之奋斗的这个事业，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至少自己要有能力，然后人家愿那个赏识你，你才有机会。如果你连能力都没有的话，基本上人家要赏识你也是机会不会来的。是 啊，您在作为一名职业棒球选手的时候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之后您作为一名教练，在您的执教生涯中哪次夺冠最为印象深刻呢？ 我台湾的职业棒球，我是从职棒延年到十年，那职棒第一年跟第二年我们球队成绩都很差，然后职棒三年的上半季我们打了冠军，冠军那时候的感觉就是特别舒服，而且刚好又是在我们的属地，就是台北，我们就是兄弟队的就是主场，然后打了冠军了以后，就是从球场到我们换店差不多两公里，然后那时候就整个交通就瘫痪了，然后就从这个球场出来都是穿黄色的球迷啊，大家就举着旗子，然后大家就慢慢的走，就走到那个我们住的地方，然后就是等于是说整条路都是黄草，都是黄色的，我们球衣是黄色的，是， 就那种盛况。 对，那种盛况，哎呀，其实如果有看到，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啊。对，那个一个比赛打冠军，然后是整条街都瘫痪了，都车子都过不了。不是现在很多人很重视棒球，对，就像这个特招，在我们中国大陆这边就只有五间大学有这做这种特招的，然后其他的都是就是体育学院，大学真正的大学就是五间有招收高水平的。那招收台湾生，我们学校算是第一次，就是四年前，是。 哇，那这个情况可以算是很大的改善了。 对， 就我还是觉得，就现在国内打棒球的话，如果能够在国际上一些比赛拿到非常好的成绩的话，那么就应该有更多的人会喜欢这个运动，就会加入其中，然后这个运动就会变得特别的受欢迎。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企业赞助啊，这个每项运动基本上就是企业赞助，这个运动才可以起来，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样。那现在在我们中国大陆这边，这个好像没有企业赞助棒球，就是不然赞助棒球队，就像现在目前打全运会就是只有七个省打全运会，那这个不是属于企业队，这是就是等于是每一个省的省队，所以基本上这样子要发展就比较困难一点。是啊， 这后面都是有一套非常完备的流程的，少了哪一步都不行，所以说棒球这个运动在国内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对，还有很长一段的，希望我在大陆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就像台湾可以有那么好的发展。那我想大陆的基数还是，它就是比较人比较多，其实选材还是蛮有机会的，就是重不重视的问题。如果说让大家都知道说棒球这个东西，那我想这个棒球一定可以起来的。 那您现在觉得，做一名球员和做一名教练的时候，感受上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都是一样。如果说让我选择，我想当球员，因为球员只要自己表现好的话，基本上是没问题。那教练就不一样，教练要让球员表现好，但是球员的素质跟他的天分，所以教练不是那么好当的。哦，球员我只要表现好，那大家都表现好的话，教练就大家都说，哎，这个教练好。但是你如果带的球员不是那么好的话，人家就说教练不好。所以表现好就是球员表现好，如果成绩不好就是教练不好。所以球员跟教练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教练要就是面面俱到啊，他要 责任更大。 对对对，是。所以我如果让我选择，但是就是因为有年纪的没办法当球员，那只好当教练。不然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喜欢当球员。是， 有一句诗叫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觉得教练大概就是这样啊。你看教练现在年龄这么大，但是仍然还是想继续在棒球场上面挥洒汗水。 哎，其实四五年前呢、啊，就是这里刚好我们学校就说想招个这个台湾生，其实也经过中间人就说，哎，他希望我帮他找高中的学生来这里读大学。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在台湾的一个大学当教练，那时候我就顺便问了一句说，哎，那个学校要招台湾生，有没有要招教练呢、啊？我如果有要招的话，我想去。他说你的经历跟学经历应该资历应该学校可能请不起。我说请不起没关系的，我觉得差不多我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子因缘机会就来到我们学校了。那我觉得蛮不错的，学校有这种心思啊，这一种我觉得对台湾生也好，或是对这里的棒球我觉得发展也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而且现在还有海峡两岸的一个比赛，这个在这个大陆这边也是很多人想参加。是， 那看来教练跟咱们学校是特别的有缘呢。 是， 教练做了这么多年球员，也做了这么多年教练，一生呢都和棒球这个运动紧紧关联着。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棒球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您觉得是什么呢？ 我想就刚开始我也讲说家里的环境不好，不是那么好，那时候台湾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从事这个棒球当球员跟当教练以后，哎，家庭环境改善了很多，这是我最大的收获。那当然 可以啊， 也是对，也是说希望可以多多培养一些好的学生好的球员，以后他们的路可以像我走的一样那么顺。对， 哇，那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呢，自己可以依靠自己的爱好来给家庭减少这种负担，其实就觉得这样的话会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 是， 刚刚教练呢是说到了棒球带来的物质上的收获，那么他还有没有带来一些更深层次的收获呢？ 嗯，棒球就是一个团体项目，其实棒球它的分工非常非常的细，比如说它有投手，有接手，有内场，有外场，他们的作用在哪里？然后攻击的时候呢，从第一棒打到第九棒，有时候是九个人对付你一个人，有时候是你一个人要对付九个人，就是等于是攻击的时候我们拿球棒的时候，但是有九个人在那边，有投球，有接球，有内场，有外场，我们怎么想办法去突破这个关。然后这个棒球就像好像一个家庭一样，你投手你就是好像是父亲一样，好，父亲，然后他就是付出，然后就是那个 家庭的支柱， 对，一个家庭的支柱，然后他就投球给接手，接手就是好像一个母亲，他就是在家里，然后看管这个本垒板，然后要得分，其实就是我想应该很多人也不是很懂，那要得分就你就是要经过一垒，要经过二垒，要经过三垒，最后才到本垒。 然后才到本垒的时候你才算得分，就是这个，就是其实研究的。而且棒球有一个有我来这里，我们之前的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校长就讲了一句话，我才觉得诶，他讲的非常有道理，我还没有听过。因为只要是运动员，他就是要自我表现，对不对？表现的最好的给大家看。但是棒球里边有一个名字叫做牺牲打，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当一个运动员你要牺牲自己然后照亮球员呢？照亮你的队友，对不对？运动员每一个人都要想自我表现，为什么这个时候是要叫我牺牲？棒球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对， 因为它是一个团队性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运动。 是，对对对，所以像打棒，它从第一棒到第九棒，它还有它的这个它的特殊的条件，譬如说第一二棒，他就想办法就要上垒，然后三四五棒就是要挥大棒把第一二棒扫回来，然后就可以得分。所以他的棒次还要看你是属于哪一个棒次。对， 哇，那这么一个协作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那队员之间感情也特别的深厚吧？就教练在这么多年里面有没有就和队员有一些特别和队员之间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呢？ 哦，其实棒球带给我的也是一种团体生活。其实在台湾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当兵，你可能永远不是大人，就是不是成年人，在台湾是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我从小我就是过着是团体生活。那你说很多人他从小读到大学或是读到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当兵之前，他每天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那就是一个人。那我们从小就是过的是团体生活，所以当兵好了，我们没什么负担，不用担心，好，不用担心说啊去那边要配合别人或是怎么样，这样子才能过团体生活。很多在台湾其实很多是说他没有参加这一种团体运动的时候，然后去当兵，结果想不开，很多这样，然后逃兵啊或是自我伤害的很多这种情形，那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一直没有参加这种团体运动。那团体运动就好像当兵一样，也是一个团体。所以打棒球也让我去当兵的时候我很轻松的可以应对。 哇，那看来这个运动真的是让教练成长了很多啊。 是。 据我们所了解，您从接触棒球到作为棒球选手参加比赛，再到现在作为一名培育球员的教练，已经过去了50年了。 是。 就是您现在年龄是可以退休了 啊？对，如果以大陆这边的规定，应该就是60岁就是退休啊。去年的12月我就是60岁了，现在学校是跟我缓聘。 那您现在为什么还在坚持教球？ 因为我还能动，而且我来这里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希望说大陆这边棒球可以发展越快越好。那到目前当然进步很多，但是我还可以，所以我要继续。 那您在促进就海峡两岸的棒球事业发展，就有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希望说这个大陆这边就是说棒球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基本上它大陆这边选材还是比台湾容易啊，毕竟它的人口，大陆人口就34亿，台湾就是2300万。你说台湾可以表现的在世界排名都比大陆还好，所以我希望说在大陆这边，希望越多人重视越好，那就是能赶上这个台湾的排名。那我想这是重视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大陆这边实力不如人，是因为重视不够。如果重视一点的话，以后就是要排世界排名第一，基本上没问题。毕竟 美国、日本他们都可以排世界一二名，他们的人口跟我们比起来差那么多，我们怎么不可能？就是最主要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是， 相信一定会实现的。这个 是的。 我之前了解到呢，教练是在5年前来到大陆的。那么5年前，教练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大陆呢？ 最主要我知道大陆这边棒球没有发展的那么好，然后台湾很多打球的人，身为棒球的人，我希望一样是打棒球的，希望说他们有好的前途。那如果大陆这边发展的好，台湾应该有更多的人可以到大陆发展，这是我最主要的想法。那也许感觉好像是这个好像自己很伟大，其实也不是，我最主要就是为了棒球，因为我是棒球人。是， 所以要将棒球这个运动发扬光大。 是的。 那么教练来大陆这5年时间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呢？ 比较有趣的故事，哎呀，要怎么讲，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学校也蛮照顾台湾生跟我，那很感谢学校这一方面的，而且今年还有意思再继续招台湾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听了您这么多关于棒球的生活，那我们想来知道您普通的生活。您来大陆这边这么多年了，家人也不在身边，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不习惯？就是会不会孤单？ 孤单是不会，因为我从小就是等于是一天到晚就是在外面，每天的。但是现在当然我的家人也来过，但是他不像我在这里有事情做，然后人生地不熟，他们住也住不了，住没办法住那么久。但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在职棒也是很等于是一半的时间在家里，一半的时间就在外面，所以这种其实运动生活职业运动本来就是这样子。家里的人就我就让他过好生活，然后自己就在外面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吃的方面就比较不适应。 那您觉得我们北方工业大学的伙食怎么样？ 北方工业大学伙食我觉得蛮不错的，它有很多很多种选择，但是因为从小就是吃台湾的这些东西长大的，来到这里还是口味还是有所不同。比如说咸的，可能台湾感觉就是比较香咸，这里好像就是没有那种香香的那种咸味道，然后这里辣就感觉特别的辣，然后台湾就是没有像这里的，反正已经习惯台湾那一种吃法的话，来到这里还是有一点点那一种困难，但是慢慢的习惯了。是， 其实我们也都非常希望能在工大的食堂里看到正宗的台湾饭。 对啊，我也跟这个台湾生说，你们可以去跟学校租个摊位，就开这个做个台湾料理呗。学一学就会了吧，基本上。 大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正宗的台湾美食？ 台湾美食啊，要怎么卤肉饭、控肉饭，反正其实很多名称是一样的，但是味道还是真的不一样，还是真的有空你们可以去台湾走走，你会觉得这样说也真的说不上来。但是台湾的譬如说像什么稻香村那一种甜食跟台湾比起来就差很多，台湾那一种就是太阳饼、凤梨酥什么的，那就真的蛮好吃的，以后有机会带来给你们吃。 谢谢你。 那江教练，你还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对咱们学校的棒球爱好者，或者说潜在的棒球爱好者说的呢？ 现在这个学校这个棒垒球的氛围还没有发展的出来。那我 一周就是有两小时的课，有在教那个大型泥垒课，然后其他就是台湾生的这个训练课，在周一到周四就是1:30到4:30，我们就是在一个就是小操场在那边训练。我希望说如果有同学有兴趣的可以来跟大家看一看，就是想学习，我也希望说我们台湾生或是我都可以教教你们，就这样。 那么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江教练的参与，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这里是 NCUT Radio， 我知道你在听。今天的当班人员有播音部张特、陈俊豪，技术部江南、崔永琪，特邀嘉宾江仲豪教练。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说我这张条约还没到期，在电视里或许我是不起眼的明星，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多么尴尬的岁月，多么尴尬的日子，多么尴尬，好想改变一切，只是没有银子更没有方法。人生的关卡我被不停冲刷，倒数于这人生棒球场，上场我和游戏规则一起成长，掌声伴随嘘声，阳光太强我的头开始。当我倒下的时候请你不要笑我好不好，我还有桃园明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我将青春借贷款，可是利息太高。你滚力滚来滚去，滚出一堆烦恼，原来我是投手被自己踹掉。23岁的就去下班转啊转，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局，明天还会有新的舞台。就在青春的就去下班转啊转，我把帽子反戴，还会不会有大逆转。人生是一场棒球比赛，九局打完还会不会有延长加赛。曾经我只是球迷，如今在人生棒球场上我也换上新的球衣，是否还算幸运又度过一个球季，只是下一季会不会被现实炒鱿鱼。于是我从此一垒倒上二垒，跑过三垒，绕了一圈我又回到本垒，一个新的起点。回头看不到教练的喜悦，反而变脸。暗号你会不会遵守，不是没有想过成为现实生活的王牌投手，握着七彩变化球，只是在梦醒之后变成大马戏团里的一只狗。咬出麦克风还不肯放手青春的梦，望着遥远的计分板，分数太少失误太多，裁判提醒我这是九局下半，两人出局满垒，两好三坏，握住手中球棒听到自己在哪。老夫子全垒打，安打安打全垒打，老夫子全垒打，安打安打全垒打。23岁的九局下半转啊转，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可能当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个就是框架下吧，中专文凭还是很吃香。当时因为从农村出来，能转户口，也就是能转非，还能包分配，所以说当时上中专，对这个农村的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那么但是到98年中专毕业的时候，这个中专文凭就已经不吃香了。最主要的就是当时这个考入中专以后，到中专毕业，原来初中不如我的那些同学呢，后来让上了正规高中以后，都清华北大的这些名校都考走了，所以这个自己心里有些不服气。98年中专毕业以后啊，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就是说包分配到工作岗位，而是自己借了一套当时这个高中文科的教材，当时我记得数了一下23本，有这个语文、历史、政治、英语、几何、代数等等这些吧，所以就进了这个高中文科补习班。刚才你提到那个10个月，实际准确的来讲，就是说我是进入到高中正规学校去学习，是有10个月的时间。其实呢，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自学。 看来10个月呢，只是对之前那些基础的做到一个更加进步的一个过程。毕竟如果没有自己当初努力的学习，也不会在10个月中完成全部的课程。 是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啊，都必须得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啊。比方当时我这个文科，因为像政治、历史、语文这些课程，因为有这个自学的基础啊，包括平时多读书，这些文科的基础还是不错的。所以高考的时候这些科是往起拉分的。那么我在正规高中接受这个正规老师培训学习的时候，主要是英语和数学。数学大家都知道是最基本的公式啊概念开始，然后去学一点一点。那么英语呢，还有词汇量，这些日积月累。所以实际10个月的时间，我主要是在攻克这两门课。 那可以说天助自助者这句话可以用到老师身上了。那老师，听说您在学习过程中，在班级中不仅是班长，而且还是书画艺术协会的宣传部长，请问老师，你是如何处理好学生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可能更注重于平常在社团或者一些其他部门的工作，而忽视了学习，或者说两方面时间调整不太好，最终也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想向老师您取取经。 取经不敢，就说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吧。因为从小学到大学，可以说我一直都担任学生干部，从小学少先队大队长，中专学生会主席，然后到大学当班长，当然参加工作以后党组书记等等这些职务，所以对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是深有体会。尤其对大学在校的同学，怎么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能够相互促进啊，相互的去相辅相成，这样是最好。我认为呢，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啊，学习还是第一位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应该把学习要放到首要的地位。但是呢，在大学期间，我觉得除了要学习好，还要去培养将来要适应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包括组织能力，这个演讲、策划、宣传等等各种各样的能力，开阔自己的视野，这个交际圈啊，把这个目标眼光放长远一些。这儿就有一个这个关系的处理。那么两者关系处理好以后，你可以说是相互促进，相互的去往更好的发展。但是如果学习不好，你又要去做工作，我这个工作做不好。所以我这儿建议呢，你比方说因为参加学生工作而挂科这些同学，大家应该把重心还是放到学习上去，不应该光是去做了学生工作而把课程落下，这是我的一点心得体会吧。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呢不仅是学生，以后也要面对社会，所以尽量也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到一些知识，而应用到我们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去。嗯，听说老师您曾经在一些公共理论政治课上发表过对911事件的精彩评论，那请问老师，您是如何对做到对国际事务国家如此了解的？因为您平常学习生活学习工作应该也是很繁重的，感觉您应该没有什么多余的课闲时间。 嗯，是的，提起911这个事件，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911是在2001年当时这个事件，当时我们正上大三，这个记得就是当时我们的一堂公共政治理论课《邓小平理论》，当时这个911事件出来以后，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发表对这个事件的看法，那么这个同学们呢都群情激昂啊，这就好像美国这个被炸了，都非常积极踊跃的去发言。那么在那堂课呢，我是最后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我的发言比较理性一些，就是说针对911事件发生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内因外因等等这些一些观点啊，做了一些比较客观的一些分析。就刚才提到对这些国际事务为什么如此了解呢，实际因为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啊，比较平时也比较喜欢时事政治，也比较感兴趣。其实大学期间呢，除了在图书馆然后经常读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呢，还经常买一些报刊杂志啊。我们那个时代呢，可能跟大家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太一样，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是吧，大家随便打开一个网页都能看到这个新闻事件这等等这些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当时呢，在学生时代啊，也组建了一些这个学生社团啊。然后我当时记得有一个叫时代精英俱乐部啊，当时是创建的，就是我们学院很多对时政包括对这些财经感兴趣这些同学啊，大家经常在课后聚集到一块儿去讨论一些当下比较这个发生的一些国家大事。其实这方面我觉得也是建议我们在校的大学生同学啊，一定要多关心国家大事，多关心时政新闻。一方面呢，比方有的同学参加考研，可能考研证你会用得到；另一方面呢，将来要走向社会，每个同学都要走向社会。时政新闻呢，对我们每个同学，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比方我们这几天在召开两会，两会期间谈到政府机构改革了，包括教育部长谈改革啊，涉及到我们大学高校的一些改革啊，大学生的就业了啊，将来的这些发展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在当下网络发展迅速，我们也不应该就此而注重娱乐化的生活，平常呢关心些国家大事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对了老师，听说您刚才说到了考研，我们现在也要面临考研了，老师您参加了考研并且取得了成功，那您有没有对一些即将参加考研的同学们有什么建议？ 考研我觉得跟高考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像高考呢，是一群人大家都在关注着你啊，老师家长同学可能都会围着你去帮着你去督促你去进行这个升学。那么考研呢，我个人认为考研是一个人的战争啊，是一个人在去自己给自己定目标选学校啊，包括漫长的一个考研的备考过程啊。一般我们从大二大三就应该开始备战考研，最起码得有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考研整个这个过程呢，对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笔丰富的人生财富啊。这个我建议没有就是说没有考研的同学可以去尝试着去考研一下，如果有考研，我觉得你的大学生活才算完美。那么至于说对即将考研的同学有什么建议啊，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说 参加考研的同学在选择考研目标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高一点的目标，也就是说高一点的学校比方我们北方工业大学的同学可以报一下北京其他部属的一些院校像对口有很多了文科理科。这儿为什么要说谈一下这个选择高一点的目标？中国有句古话是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也就是说你定了一个高一点的目标，其实最直接的这个做法就是说，大家知道这几天国家分数线刚刚出来考研的同学，如果你报考的第一志愿你没有达到，你可以往层次稍微低一点的学校去调剂所以说我觉得给即将考研的同学这么一点建议吧。 感觉老师说这些建议对一些考研同学也是十分有帮助的。那么刚才老师您也说到了，也是劝谏更多的同学去主动去选择考研这一条路，但也有许多同学选择去找工作。那老师您对这些大四的同学直接去找工作而不考研，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说提醒吗？ 对，每个同学如果不考研都会走向社会，都会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这儿呢我对去找工作的这些同学我觉得有两点建议第一点，每位同学都应该有必胜的信念也就是说相信自己总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总有一份工作来等着大家，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充分的自信。第二点呢，如果要去找工作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毛主席说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但是战术上呢一定要重视敌人，所以说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把自己四年以来所有的一些成果荣誉证书包括发表的论文等等这些要好好的整理一番，要把最优秀的自己可以说展示给这个面试者，把最优秀的自己展示出来。这儿我也给大家提一点，就是说大家在制作个人简历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去做，这个简历是求职的第一容貌，可以说去用人单位呢你本人未到但是简历得先到，所以这个简历一定要突出重点，一定要把自己最优秀的部分最亮丽的部分展现出来。 没错，老师也说了这么多。那么不论是为了考研还是说直接去找工作，我们既然已经对自己定下了目标，对自己未来的路有了一个小明确的方向，那我们就要一直走下去，不论前路多难也要坚持，毕竟天助自助者。那么老师现在回想起来，您认为大学给予了您什么宝贵的东西吗？ 是的，我觉得相比其他同学来说，我觉得我的大学更加的来之不易，因为我从中专然后没有经过高中阶段然后直接到大学，所以说大学对我一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那么说大学给了我什么一个什么宝贵的东西，我觉得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大学让我学会了独立，可以说是大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我觉得每一名大一的新生我们刚走入大学一定要掌握这门必修课独立是大学和高中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经历过大一的同学都知道，刚进入大学没有老师像高中一样老师去逼着你去学，也没人去教你去如何学，学什么怎么学全靠你自己主动去摸索。所以在大学刚刚踏入大学的时候，你应该慢慢的学会独立的去学习。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大学生活学习生活过程中，你可能会涉及到人际交往是吧，这个谈恋爱情感等等各个方面马上大四毕业要考研，要去找工作，要走入社会。所以我觉得独立的学习、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以至于将来独立的工作、独立立足于社会， 这是就独立这个关键词，我觉得是大学期间给予我最宝贵的一个东西。那么第二个宝贵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学教会了我做事的方法。 可以请问一下是怎么如何做事，还是说对事情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理性思维呢？ 这个做事的方法，我自己之前也自己写过一篇文章，我自己也做了一下总结。通过大学独立的学习生活，包括这个思考呢，我觉得是有三点嘛。首先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啊，包括我之前的这个考大学，包括考研究生，包括后来的求职找工作，都自己先给自己有一个目标。只有有了目标，我们才能去围绕这个目标，向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那么有了目标呢，实际就是计划性。有了目标以后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把被动转变为主动啊，让劣势变为优势。这是要围绕这个目标要制定自己的这个策略的步骤了等等这些方面。这是主动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灵活性啊。我觉得有了目标，有了我们的这个主动性，还要根据这个变化了的情况，实时的去调整自己的思路或者是做法。那么这儿我想通过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灵活性啊。当年我考研的目标是报的是北大国际政治系，但是当我去了解了这个周围学校和专业的情况特点以后，才知道这个北大国际政治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包括复旦这三个学校的这个国际政治这个专业是属于同等的一个层次。后来了解到北大国际政治系没有指定的就是参考书，没有指定的教材，那么人大呢还有指定的这个参考书和教材。所以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目标更快的达到，或者是更好的去实现，所以最后我把自己的目标做了调整，调成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所以说最后可能说我们会少走一些弯路，要根据这个变化的一些情况适时做出调整。总结起来，我觉得我做事的方法，大学教给我做事的方法就是计划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三点。 那也是谢谢老师无私的分享了。刚进大学的我们或许志气未脱，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四年的生活，我们现在志气渐去，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去主动的过一个独立的生活了。先为自己定一个目标，主动去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呢或许会遇到坎坷，但是我们可以去灵活的去避开很多问题。感谢今天严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 谢谢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上大学啊，只要在微信里搜索北京上大学五个字关注就可以联系到我啊，希望我的一些建议能够帮助到同学们，谢谢。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